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来说说弹簧。11月27号到12月1号，国家大剧院将会隆重推出莫扎特歌剧《弹簧》。弹簧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从莫里埃、拜伦到普希金、大仲马、梅里美，浪荡子弹簧的故事在欧洲文豪的笔下已经流传了近400年。1787年，莫扎特根据达蓬特的脚本创作出了歌剧《弹簧》。莫扎特以极富戏剧性的音乐，既营造出生动的戏剧的情境，又把不同阶层、身份、性格的人物刻画的是栩栩如生。下面我们先从弹簧的序曲音乐来感受一下这部歌剧的风貌。在这段音乐出现的时候呢，舞台上是夜晚的花园的场景，弹簧的随从莱布雷诺披着大斗篷在花园当中走来走去。 剧《唐璜》的故事很有趣，而更有趣的呢是莫扎特的音乐。从整体的情节发展来看呢，戏剧的节奏是张弛有致，跌宕起伏，无论是伤感抒情还是诙谐热闹，音乐呢始终是充满着活力和张力，而且切换自如。比如一开场夜色下勋爵家门外的冲突是紧张而阴沉的悲剧，哎，一转眼就切换到了喜剧的场景，而且呢全剧多个不同的场景气氛情绪的切换，就像电影蒙太奇一样的灵活自由，干脆又利落，驾轻就熟。你不由得会赞叹莫扎特的戏剧的把控能力绝对是天才之举。下面我们来听听第一幕第一场的引子当中，唐璜和他的仆人莱伯雷诺以及安娜的三重唱。 Giorno fa di mar, per pindolla sacra mir, piova e vento sopportar, mangiar male e mal dormir. Voglio fare il gentiluomo, e non voglio più servir, e non voglio più servir, non, non, non, non, non, non, non voglio più servir.Che caro galantuomo, vuoi star dentro con la bella ed io far la sentinella, la sentinella, la sentinella. Voglio fare il gentiluomo e non voglio più servir, e non voglio più servir, non, non, non, non, non, non, non voglio più.Servir. Ma mi pare che venga gente, ma mi pare che venga gente, non mi voglio far sentir, non mi voglio far sentir, non mi voglio far sentir, non, non, non, non, non, non mi voglio far sentir. 在一开场第一幕当中呢，西班牙贵族唐璜溜进勋爵的家中，企图玷污勋爵的女儿安娜。安娜挣脱开，并把唐璜赶到了街上。勋爵出来跟他比剑，被他所杀。 他的仆人莱波雷诺看见主人又闯下大祸，也无可奈何，主仆逃离现场。勋爵的女儿安娜趁着父亲跟堂皇比剑去找她的未婚夫奥塔维奥，回来的时候她就看见了父亲的尸体，悲痛欲绝。她和奥塔维奥发誓一定要找到凶手为父亲报仇。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安娜的唱段，请你为我复仇。杀死了勋爵的堂皇在街上却若无其事，他打算搭讪另外一位女子，没想到这位女子呢，正是以前被他抛弃的埃尔薇拉。堂皇发觉之后，让他的仆人莱波雷诺来处理，自己趁机溜掉了。莱波雷诺向埃尔薇拉隶属堂皇的烈焰使，他劝他对这样的无情无义的人不必太在意。马赛托和泽丽娜正在要举行婚礼，堂皇见到泽丽娜之后立刻是垂涎三尺，他让他的仆人把马赛托和参加婚礼的村民们都带到他的家里去，他好趁机对泽丽娜下手。而正在这个时候，埃尔维拉来到，他揭露堂皇的罪行，并把泽丽娜带走了。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泽丽娜的咏叹调，可怜的马赛托。 跟其他歌剧不同的是，莫扎特没有给这个主角唐璜任何一首揭示他内心的咏叹调，他的那首让大家痛饮让大家狂欢和小夜曲就算是独立的唱段了，但依旧是情节性的，情感外化的，从头到尾唐璜的形象都是在跟其他角色的对话当中来呈现的。用几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好色、机敏、狡猾、温柔又冷酷，就像是一块块的拼图。下面我们来听听唐璜和泽丽娜的二重唱，我们将在那里牵手。这段优美的唱段是莫扎特所有的原创旋律当中被后世改编的最多的一段了。各种莫扎特主题变奏曲当中的主题呢，大多指的就是这一段。这段音乐有的时候的出现，因为没有前后剧情的串联，还经常被人误当作是一首歌颂爱情的二重唱。其实呢，它不过是一段唐璜诱拐村姑泽丽娜的二重唱。安娜和奥塔维奥遇见了唐璜，他们俩不知道要找的凶手其实就是他。唐璜呢还假意要帮他们的忙，这时候艾尔维拉来了，叫安娜不要再相信唐璜这个骗子，而唐璜却说艾尔维拉疯了。唐璜跟安娜走之后，安娜从唐璜的口音当中认出了唐璜正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和那位企图玷污他的人。奥塔维奥决心要替安娜和他的父亲报仇。 che piace a voi così, anche se è vero. Ma che voi siete già? Vomitar non posso spero, e lo dice la bontà, e volete a me per me, a me per me, a me per me. Briconaccia, malandrina, fosse gloria di rovina, fosse gloria di rovina. Vengo, vengo, resta, resta, è una cosa molto onesta. Ma già il nostro cavaliere, a venire pure a te, a venire pure a te. Briconaccia, malandrina, fosse gloria di rovina, fosse gloria di rovina. Vengo, vengo, resta, resta, è una cosa molto onesta. Ma già il nostro cavaliere, a venire pure a te, a venire pure a te, faccia il nostro cavaliere, a venire pure a te, faccia il nostro cavaliere, a venire pure a te, a venire pure a te, a venire pure a te. 想起的时候是在第四场明亮的清晨的场景，莱博雷诺和穿着旅行装的埃尔维拉出现在舞台上。到这里，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继续为您介绍国家大剧院将在11月27号推出的莫扎特歌剧《唐璜》。 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在最新播出的一期《快乐大本营》当中，大家谈及为工作拼命的话题，何炅自曝过去曾在节目录制时被爆破误伤的经历。游戏环节中的爆破桥段，把一根铜丝炸出，直接插进他的腿里，只能送医动手术取出。在手术结束之后，他还赶回来录制节目，敬业的态度令人折服。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来说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歌剧《唐璜》。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原谱原样再现莫扎特音乐的精髓。大师级的导演、舞台美术家雅尼斯·科克斯在继拉美莫尔的露西亚之后，再度加盟大剧院的制作，为大家呈现浪子唐璜的形象。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普拉托和国家大剧院的驻院歌剧演员张扬携手众多在莫扎特歌剧领域有着出色表现的歌唱家们一起重现莫扎特歌剧的独特的魅力。唐璜当中呢有很多段脍炙人口的咏叹调式经久流传，下面我们来听的这一段呢是这部歌剧当中最著名的咏叹调，莱波雷诺的咏叹调《夫人，请看这名单》。 cantando in questo delle belle che amò il padron mio un catalogo agli echi ho fattivo osservate, leggete con me osservate, leggete con me in Italia 640 in Lavagna 230 100 in Francia e Turchia 90 ma in Spagna sono già 1003 ma tra queste contadine cameriere cittadine quantissime baronesse Marchesine, principesse, le famone d'ogni grado, d'ogni forma, d'ogni età, d'ogni forma, d'ogni età. In Italia, 640. In Romagna, 231. 100 in Francia, in Turchia, 91. Ma in Spagna. Mille tre. Ma per queste contadine, cameriere, cittadine, ma contesse, baronesse, marchesane, principesse, le donne d'ogni grado, d'ogni forma, d'ogni età, ogni forma. 莱波雷洛呢是唐璜的仆人，这个角色在歌剧《唐璜》当中的人物设定有点类似于《堂吉诃德》当中的桑丘，《西游记》当中的猪八戒，都属于那种有心眼儿没智慧，满腹牢骚却是又任劳任怨的喜剧人物。在传统的喜剧当中呢，能够起到搞笑、调侃、惹祸、串联，不起眼但是又不能或缺的作用。这首咏叹调呢是歌剧作品当中不太常见的前快后慢的结构。那么前半段呢快速的贯口，刚刚我们听到了展现了男低音特有的沉而不笨的灵巧。 后半段的慢速的唱段呢，则需要演唱者有着非常丰富的乐感和生动的表演，才不能使音乐的效果冷场。 Non si dica se sia ricca, se sia brutta, se sia bella, se sia ricca, brutta, se sia bella. 听唐璜著名的咏叹调，让大家痛饮，让大家狂欢。作为剧中的男主角呢，唐璜在歌剧当中的咏叹调都是篇幅不长又很性格化的唱段，不是传统结构的那种咏叹调，这也是莫扎特对意大利歌剧原有形式的突破。这段只有一分多钟的快速的唱段呢，充分地展现出唐璜的豪放、热情又自负的性格，是唐璜这一人物在剧中的核心的唱段。在二十世纪初，唱片工业刚刚起步，唱片的播放时长只有2到3分钟的那个时代，这首咏叹调因为它很短小精悍，又在结尾有狂笑的出现，经常被灌录成唱片，成为当时的一首金曲。仆人莱布雷洛找到他的主人唐璜，说他自己呢按照主人的指示正在款待马赛托等村民。这个时候呢，泽丽娜和艾尔维拉来了，使他安排的阴谋无法实现。莱布雷洛只得逃走，唐璜不甘心，要他去准备在晚上再开个宴会，让村民们吃喝跳舞，好让他有机会继续作恶。在唐璜的舞厅里，灯火辉煌，到处都挂满了节日的气球。唐璜和马赛托、泽丽娜还有村民唱起了这首合唱。 suona mio cervello Una voce qua, poesia qua Una voce di cara la testa Quel passetto di pastoronato Il passato c'è per non toccarsi Venite pure avanti, vezzose mascherate. E aperto a tutti quanti, viva la libertà. Siamo pronti a tanti segni di generosità, di generosità. E aperto a tutti. La coppia e ballerini 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十月九到十二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一段歌剧《唐璜》当中的宣叙调。宣叙调就是半说半唱，一般的出现在咏叹调之前，像个引子一样，类似于朗诵或者是说话。我们知道咏叹调呢一般都具有抒情性，而宣叙调呢很少抒情，主要是为了推进故事的发展。来听听看。 E titoli bruscanti, manco male che lo conosce bene. Via, cara donna Elvira, calmate questa collera. Sentite, lasciatemi parlare. Cosa puoi dire, tua passione, Sirena? In casa mia entri furtivamente, a forza parte, i giuramenti dello signorina, se il tuo repor mio, mi voglio godere, mi dichiaro tua sposa. E poi, mancando nella terra del cielo, santo dritto, dopo tre dì a Borgo Saltani l'abbandoni e fuggi e lascia il terreno di morso pianto per vera forse che t'ha mai compatto pare un libro stampato poi in quanto a questo ebbi le mie ragioni è vero e che ragioni forti e quali sono se non la tua perfidia la leggerezza tua Ma è giusto cielo, volle che io ti trovassi per far le sue le mie vendette. E via siate più ragionevole. Mi poni a cimento costei. Se non credete all'altro mio, credete a questo galantuomo. Salvo il vero. Via, dille un poco. E cosa devo dirle? Sì, sì, dille pur tutto. Ebbene, fa presto. E madama, veramente in questo mondo congiunsi a cosa quando fosse che il quadro non è tondo. Sciavolato! cose d'oro, gioco di prendi, a voi! Stelle, lirico fuggì, misero me, dove, in qual parte? E lasciate chi vada, egli non merita che di lui ci pensiate. Scelerato mondo, mettilo di! E consolatevi! Non siete voi, non foste, non sarete nella prima, nell'ultima. Guardate. 安娜、奥塔维奥和艾尔维拉戴着面具来到唐皇的花园里。唐皇让雷波莱诺邀请他们进到房子里去，并且招呼村民们，特别是马赛托去跳舞。当马赛托正在推脱的时候呢，唐皇又把泽丽娜推进了另外一间房间里。这个时候，安娜、艾尔维拉和奥塔维奥以及马赛托撞进房门，救出了泽丽娜。他们拿下了假面具，正要惩罚唐皇的时候，唐皇又跟着他的仆人一起逃走了。我们听到的就是泽丽娜和唐皇的咏叹调，假如我藏在树后，他就不会发现我。 Vicino mio ben, stiamci qui a sposi finché da noi si scosta. 第二幕当中呢，莱布雷洛决心离开他的主人，可是唐皇给了他四块金币，又把他留下了。唐皇让他去帮忙去诱惑艾尔维拉的女仆。唐皇说，以他的绅士身份去见一个女仆不方便，所以呢，要他的仆人假装成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就交换了斗篷，来到了艾尔维拉的旅馆。唐皇花言巧语骗得了艾尔维拉的信任，他让莱布雷洛把艾尔维拉带走，打算把女仆引出来。可是呢，正好马赛托带着一些人去找他，他装作是他的仆人莱布雷洛，把马赛托骗过了，还把马赛托毒打了一顿，之后走了。泽丽娜过来安慰了挨打的马赛托。 Che cerco, ben ritrovo, questa porta s'ha murata. L'ho trovata, l'ho trovata, e poi il tempo di fuggir, ecco il tempo di fuggir, ecco il tempo, ecco il tempo, ecco il tempo di fuggir. Vida mia, quedo a calma io. perduto. Uno porta la vicino, una porta la vicino. 装扮成了堂皇的仆人莱博雷洛把艾尔维拉引到了安娜家的黑暗的院落，莱博雷洛想办法脱身，但是却走错了一道门，正好就碰见了安娜和泽丽娜，他们以为莱博雷洛就是堂皇，正要处置他。艾尔维拉这时候也走进来向他们求情，莱博雷洛没办法，只好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大家狠狠地责备了他。他说是他的主人堂皇把他引上了歧路，并承认不备溜走了。艾尔维拉一面痛恨堂皇的罪行，一面呢又因为堂皇要遭殃了而同情他。王逃到了一个教堂的墓地里，被他杀死的勋爵的墓就在那里，上面树立着勋爵的雕像。正巧莱博雷洛也来到那里，莱博雷洛对他的主人是一肚子的不高兴。这时候勋爵的雕像居然活了起来，并向堂皇说话，莱博雷洛吓坏了，堂皇却半开玩笑的让莱博雷洛请勋爵到他家去赴宴，没想到雕像竟然点头答应了。堂皇在家中开始宴客，艾尔维拉再一次恳求他能够改邪归正，堂皇不听。这时候勋爵的雕像来了，他要堂皇忏悔，堂皇一再拒绝，最终堂皇被石像拖进了地狱。自从这部歌剧《堂皇》首演以来呢，第二幕临近中场的这一段勋爵化身石像把堂皇拖入地狱的场景一直是备受好评，被人们认为是音乐戏剧性描绘和特殊气氛营造的典范，有着超越莫扎特所在时代的前瞻性，让人能够联想到四年之后安魂曲的技法和气氛。其中石像庄严又略带恐怖气氛的这段唱段呢，经常出现在一些电影当中，作为恶有恶报最终接受审判的暗示性的配乐。到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今晚我们说的是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莫扎特歌剧《堂皇》，剧情很有意思，跌宕起伏，塑造了浪子堂皇的形象。他的演出时间呢是本月27号到12月1号。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稍后是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 Accordo di mio padre, tacciato mai sarò. Ho già risolto, però di non dite di no, offerta i cuori, ecco, non ho chiesto.